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62集，急中生智。这样的知觉混沌持续了几秒钟，然后渐渐地恢复平静。秦放的后背触到坚实的地面，哗啦啦的雨声重又清晰，沈银灯在旁边一直叫他： 秦放，秦放，秦放。 秦放睁开了眼睛，默了两秒钟之后，忽然一把推开了沈银灯，翻身爬起，冲到一边大吐特吐。终于缓过了气来，愣愣看着对面的悬崖。秦放的心里想， 司藤已经不在那里了，是平安离开了吗？ 沈银灯纳着性子继续问他。 秦放，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司藤他也在吗？ 他不在，他有事离开了，又不放心这里，所以让我留下来，以防有什么变故。 原来如此，也在意料之中，以司藤那么多疑的性格，怎么会在这个节骨眼上离开荣榜呢？果然是偷偷地埋下了眼线。 他去忙什么事了？ 秦放稳了稳心神。 司藤要找妖宗，你觉得他会只把希望都寄托在道门的人身上吗？他有另外的门路，具体我也不大清楚，但似乎那头很笃定。司藤一接到消息就匆匆赶过去了。 沈银灯的脸色有些凝重，近乎紧张地追问道： 你有跟他通过消息吗？他真的找到妖宗了？ 通过消息一切都很顺利，他说会如期回来。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，听了这个消息之后，总觉得沈银灯的嘴唇有些发白。他恍惚了片刻，然后勉强笑了一下。 这样啊。 是啊，一直以来司藤想做的事好像就从来没有做不成的。 说这话时，他注意看沈银灯的脸色，果然他脸色更加的难看了一些，真是此消彼长。看来司藤任何的好消息都会对沈银灯造成心理上的压迫。秦放心里有点底了。顿了顿，沈银灯像是想起了什么，眼神突然有些怪异。 这么说，你这些天一直跟着我？ 秦放摇头道： 我只知道你们每天都上这座山，但我不敢跟得太近，因为司藤小姐交代过不能露了马脚，但我又实在好奇你们在山上到底在做什么，所以我今天趁夜冒雨上来，一直走到山顶，发现只是悬崖而已，心里泄气得很。 沈银灯眼底掠过了一丝得意之色。秦放只当是没看见，暗自庆幸，真的是好险呐。如果自己莽莽撞撞回答说是跟着他的话，那就相当于承认看到了沈银灯上山时迥异于人类的诡异速度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 后来雨实在太大了，我想下山，我一见一回头看到对面有个人影，真不敢相信。沈小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的？我记得…… 秦放一副努力回忆的模样。 我记得后来我好像踩滑了。沈小姐， 是你救我的吗？这么高的悬崖，你怎么会…… 沈银灯实在是没耐心任秦放拖延时间了。 那都是道门法术罢了。秦放，你说司藤在控制你，他怎么控制你？难道也是藤沙？ 有那么一瞬间，秦放真的是想感谢沈银灯了。他情急之下说自己被司藤控制，一时又没想到该怎么去圆这个谎。沈银灯还真是雪中送炭，自己也的确是笨了点，怎么就会没想到藤沙呢？沈银灯盯住秦放道， 如果他用藤沙控制住了你，你还能把他的秘密讲出来吗？ 秦放没有立刻明白沈银灯的意思，这反应在沈银灯看来近乎是默认。沈银灯烦躁地想，自己先前果然还是高兴得太早了，想探听司藤的秘密哪有那么容易呢？沈银灯最初听到司藤这个名字是在1930年初，后起之秀，新兴之星，所向披靡，从无败绩。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小妖的声名鹊起，让他心里极为的不平。若不是当年被麻姑洞重创，哪里轮得到这种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称雄呢？于是沈银灯千方百计地探听司藤的消息，这个藤妖到底厉害在哪里？其实不消去探听，关于藤沙的传言已经几经夸大，被传得神乎其神。藤沙类似一种毒，但是和古今往来所有的毒都不同的是，这种毒是活的，随释放者的心意而动。就像道门诸人中了藤沙，何时发作全凭司藤心意，并无确切时间。若想用藤沙叫一个人保守秘密，不泄密自然相安无事，一旦泄密再无生路。更甚之处在于其他的折磨尚有一死以解脱的可能，藤沙不是。若他不想让你死，你永远都死不成，自杀形同隔靴搔痒，别人若想杀你反而会被藤沙攻袭。但是紧接着更惊人的消息传来，司藤惊变于1910年。这个消息几乎震慑了整个妖怪的圈子，怎么可能呢？惊变之后需要长时间的修炼，白蛇修炼了1000年，青蛇也有500年道行，惊变于1910年的妖怪充其量也才20余岁，搁着普通的藤精树怪连本体原形都未能全脱，这司藤怎么就能所向披靡从无败绩了呢？只有两种可能，第一是司藤或者藤沙根本只是一个以讹传讹夸大了的谎言，第二是如果第二种猜想成立的话，那司藤真的是所有妖怪的噩梦。秦放的手机总也没有应答，严福瑞的心里头七上八下的，犹豫了再犹豫，还是决定自己过去看看。严福瑞上山时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，雨终于小了下来，转成了细密的雨丝，树上叶片的积水偶尔会哗啦一下全部倾下，浇得人顶心冰凉。严福瑞踩着泥泞上山，走到半山时反常的宁静让他心头渗得发毛。 沈银丹跟司藤小姐是正面遭遇了吗？又没有斗过你死我活，一路上都没见到沈银丹回去，待会儿万一回头迎头撞着，国旗不是也自身难保啊。 严福瑞畏而却步，犹豫着又想往回走，刚折身走了没几步， 忽然听到了身后的树丛里传来了沙沙的声音。严福瑞吓得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。 啊，谁？ 没有应答。严福瑞的一颗心砰砰直跳，明知道恐怖电影里死的都是那些好奇心强的，他还是战战兢兢的又提了嗓子给自己壮胆。 谁啊？ 嗖嗖嗖，像是游蛇在林中急速穿梭。 啊，大爷！ 严福瑞还没反应过来，一根藤条突然贴地行来，勾住了他的脚踝后拖，严福瑞扑通一声就栽倒在地，脸贴着地被倒拖了十几米，还没来得及呼救，又是一根藤条急窜而至，摁住他的喉咙抵住高处，严福瑞被扼得离地足有四五米，后背牢牢地抵住了高处的树干，一时间呼吸急促，严福瑞的眼珠子都翻了白了，他四下踢腾挣扎着去掰咽喉处的藤条，这才看清楚，这根本就不是普通的藤条。怎么说呢？臂粗的藤像是延长的手臂，顺着藤臂的方向看过去，平地之上倚着石头坐在那里的那是司藤。严福瑞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脑子里奇怪地转过了一个念头。 司藤小姐，这是现本形了吗？ 司藤一半还是人，而另一半已经藤化了，身上流了好多的血，脸上的表情却很凶。司藤那条延长的藤臂一直在施力，像是要把严福瑞活活地勒死。严福瑞拼尽了浑身的力气挥舞手足，又挣扎着断断续续地叫道： 司藤小姐，莫是严福瑞啊。 叫了几次，司藤似乎是听不见了，他眼睛黑漆漆的没有光，像是也看不见似的。严福瑞渐渐地脱了力，他一只手垂下来，奋尽了最后的一丝力气，在司藤的藤臂上一笔一画地写字： 我是严福。 写到严的时候，他明显感觉喉头的遏制有些松了，那福字刚收笔，身子蓦地下落，怀上的那根藤条却不松。而在严福瑞行将落地摔个嘴啃泥的刹那，一个平托生生就把严福瑞拽到了司藤的面前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